这一站前往音乐随心听的乘客可以下车了。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冬天的脚步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我们身边，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，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当然只是我一个美好的想法哈。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害怕过冬天的人，因为可能是偏瘦一些，所以有一点点不太惊冻，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讲。所以有时候在过冬天就会觉得自己在冬天穿上很臃肿的衣服，这种感觉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但其实冬天也有冬天的美好，冬天有很多浪漫的事情发生，飘落的雪花还有迎面的北风都会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这个世界，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的温度，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天。我们来听一听歌曲，感受一下冬天的气息。也在这样的天气仔细思考一下，秋收冬藏，在这样一个季节，我们有什么事情还没有进行收尾呢？刚刚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《乘客》，它是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《将爱》当中收录的。之前节目当中放过那一首原版的《Going Home》，而粤语版呢叫做《花事了》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个版本，可以找来听一听。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所有的乘客搭上这一班火车，让我们一起火车开往冬天。来自朴树。 是我曾放牧的田野。

making more friends would be easy. Coldplay 一首 We Never Change， 听到这首歌感觉好像也在迎接冬天的到来了。四季是脚步不会停止的，会改变的只有是我们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一定要注意随时的增减衣物，因为我已经中招了，又感冒了，稍微有一点点鼻音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听到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有什么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YGTP986，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也可以啊。刚刚听到这首来自 Coldplay 的歌，他们的歌也是非常的棒，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。那下面这一首歌来自一个新人歌手，他的歌曲也并不多，主要是以翻唱为主，而他的歌呢这一次翻唱一首非常经典的 Million Years Ago， 这首歌来自 Amir， 来听一听。 Learning to fly, learning to run. I led my heart bes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. And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. To earn my stripes I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.Sometimes I just feel it's only me who can stand the reflection that they see. I wish I could live a little more, look up to the sky, not just the floor. I feel like my life is flashing by, and all I can do is watch and cry. I miss the air from Miss My Friend.I miss my mother, I miss it when life was a party to be thrown. But that was a million years ago, a million years ago.

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不让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能让风景有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 这首来自方大同的《红豆》，马上就要等到雪花绽放的时候了。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在今天来听一听歌曲，感受一下冬天的这种气息哈。上半时段听到了朴树的《火车开往冬天》，我们说搭上这样一班火车去往冬天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浪漫的事情发生。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其实冬天我真的是有一点点抗拒了，上半时段也说过了，在这样一个季节总会觉得有一些缩手缩脚，因为确实是阳光还不够灿烂，而自己好像确实没有那么多的脂肪来抵抗这个寒冷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还是欢迎每一个时节的到来。下面这首歌来自四喜乐队，之前的节目当中放过他们几首歌曲，这首歌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哈，来听一听来自四喜乐队这一首 We Just Call It Love。 窗外又飘起一朵绣花来，你的鞋的胸口取暖。看窗外又飘起一朵桃花来，你的鞋的指头提着穿搭。我再不敢听你唱过的每首歌，字字句句刺痛着我的心窝。我再做不了那些疯狂的事，和为另一个人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牵一牵，没有想的想的只剩我在这里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牵一牵，现在却飞到哪里。有人说这生没有说永远，我只相信平凡的每一天。把你上一上班直到白发翩翩，你还是说我长得帅，我说你长得甜。我快乐不要再自我欺瞒，爱来爱去总有一天要还还还还。我们的故事在电视机里面上演了几百遍，我才发现， 才发现，你说 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没有想着想着就说我在这里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现在却飞到哪里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 追，你说勇敢勇敢要和我在一起，现在却飞了哪里，我不停地找不停地寻，却看着每个想你的背影，这终于发觉在你我之间，原来只怪我太天真，太愚蠢，太伤心的悄悄的永远永远，美好的永远，你给我更远更远，永远永远，记好的期望你将我纪念，永远永远，美好的永远，你给我更远更远，永远永远，记好的期望你将我纪念。 有多远才是永远，这个话题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想聊一聊，而且每个人答案应该是不同的。关于永远的定义，有人认为是一瞬间，也有可能是一世，所以这个时间界度还是交由每个人去评判吧。来自彭博的这一首《永远》，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，下面来听一首萧萧的歌吧。可能很多人会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了，那其实在我印象当中，她是一个非常清甜非常可爱的女孩，而且当时她的很多歌曲是在大街小巷传唱度非常高。那一首阿耀坦荡荡当时也是她进行翻唱进行演绎的一首歌曲。那这次来听这一首来自萧萧的花，也是她很早期的一首作品。 心的

伴随我想你的今天。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感到从没有的轻易，感到从没有的轻易，感到从没有的轻易。 许巍的一首温暖，在这样马上冬天到来的时刻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从心底散发出来的这种热量。最后一首歌来自梁博，给我一点温度。这首歌呢，也是他当时在发行自己的专辑《迷藏》当中去收录一首歌。我们就明天再见了，各位。 别说不能，还是你根本不想，还是你想了，想了更多理由，在美梦里也留不住的春天，在吹醒它的冷风中一片朦胧。太阳更大，只是透不进来，我们还是觉得给我一点温度。太阳更大，还是透不进来，一点温度。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 北京时间21:00。